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六十一，汉纪五十三，孝献皇帝丙。兴平元年春正月辛酉，赦天下。甲子，帝加元符。二月戊寅，有司奏立长秋公。诏曰：皇比宅诏未卜，何忍言后宫之选乎？壬午，三公奏改葬皇比王夫人，追上尊号曰灵怀皇后。陶谦告急于田楷，楷与平原相刘备救之，备自有兵数千人，谦亦以丹阳兵四千，备遂去楷归谦。谦表为豫州刺史，屯小沛。曹操军食亦尽，引兵还。马腾私有求于李傕，不获而怒，欲举兵相攻。帝遣使者和解之，不从。韩遂率众来和腾傕，继而复与腾和。谏议大夫崇绍、侍中马宇、左中郎将刘范谋使腾袭长安，己为内应，以诛傕等。人参、腾遂勒兵屯长平观，绍等谋泄，出奔怀里。傕使樊稠、郭汜及兄子立击之，腾遂败走，还凉州，又攻怀里，绍等皆死。庚申，诏赦腾等。夏四月，以腾为安敌将军，遂为安降将军。曹操使司马荀彧受章令程昱守真城，复往攻陶谦，遂略地至琅琊、东海，所过残简，还击破刘备于善东。谦恐，欲走归丹阳，会陈留太守张邈叛操迎吕布，操乃引军还。初，张邈少时好游侠，袁绍、曹操皆与之善，即少为盟主，有交色。邈正义责绍，绍怒，使操杀之。操不听，曰：孟卓亲友也，是非当容之，仅天下未定，奈何自相危也。操知前功陶谦志在必死，叱家曰：我若不还，往依孟卓。后还见邈，垂泣相对。陈留、高柔谓乡人曰：曹将军虽据兖州，本有四方之徒，未得安坐守也，而张辅君是陈留之资，将成见为变，欲与诸军避之，何如？众人皆以曹张相亲，柔又年少，不然其言。柔从兄干自河北呼柔，柔举宗从之。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扬也，过邈，临别把手共事。绍闻之，大恨。邈为操，终为绍杀己也，心不自安。前九江太守陈留边让常讥议操，操闻而杀之，并其妻子。让素有才名，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。陈公性刚直壮烈，内亦自疑，乃与从事中郎许四、王凯及邈、帝超共谋叛操。 公睡邈曰：“今天下分崩，雄杰并起，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，辅见顾盼已足以为人豪，而反受制于人，不亦鄙乎？今周军东征，其处空虚，吕布壮士善战无前，若全迎之，共睦兖州，观天下形势，似时势之变，此亦纵横之一时也。”邈从之。时操使公将兵留屯东郡，遂以其众前营部为兖州牧。布至，邈乃使其党刘毅告荀彧曰：“吕将军来助曹使军击陶谦，宜即攻其军时。”众疑惑，欲知邈为乱，即勒兵设备，即召东郡太守夏侯惇于濮阳。敦来，布遂据濮阳。时操西军攻陶谦，留守兵少，而都将大力多与邈公通谋。敦至，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，众乃定。豫州刺史郭贡率众数万来至城下，或言与吕布同谋，众甚惧。贡求见荀彧，欲将往。敦等曰：“君益州镇也，往必危，不可。”豫曰：“贡与邈等奋非速捷也，今来速，既必未定，及其未定睡之，纵不为用，可使中立，若先移之，必将怒而成计。”贡见豫无惧意，谓卷城未易攻，遂引兵去。是时，兖州郡县接应部为卷城犯东阿不动。步军降者言：“陈公欲自将兵取东阿，又使樊逆取范，利民皆恐。程昱本东阿人，欲为豫曰：‘今举州皆叛，唯有此三城，公等以重兵临之，非有以深结其心，三城必动，君民之望也，宜往辅之。’豫乃归过范，遂其令进允曰：‘闻吕布执君母弟妻子，孝子诚不可违心，今天下大乱，英雄并起，必有命士能息天下之乱者，此智者所宜降则也。得主者昌，失主者亡。陈公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，似能有为，然以君观之，布何如人哉？夫布粗中少亲，刚而无礼，匹夫之雄耳。公等以是假和，不能相君也。兵虽众，终必无成。曹使君智略不世出，待天所授。君必故犯，我守东阿，则田丹之功可立也，孰与为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？为君详虑之。”允流涕曰：“不敢有二心。”时樊逆已在县，允乃见逆，伏兵刺杀之，归勒兵自守。徐仲平曰：“允于曹公未成君臣，母至亲也，余亦应去。魏公子开方弑齐，积年不返，管仲以为不怀其亲， 安能爱君？是以求忠臣，必于孝子之门。允宜先就至亲。徐庶母为曹公所得，刘备遣庶归北，欲为天下者，庶仁子之情也。曹公亦宜遣允。欲又别遣计，绝苍亭津，陈宫至，不得渡。欲至东阿，东阿令颍川早知，以率力利民，据城坚守，卒完三城以待操。操还，执欲守曰：“微子之力，吾无所归矣。”表欲为东平相，屯范。吕布攻鄄城不能下，西屯濮阳。曹操曰：“布一旦得益州，不能据东平，断抗辅泰山之道，诚显邀我，而乃屯濮阳，吾知其无能为也，乃进攻之。”五月，以扬武将军郭汜为后将军，安吉将军樊稠为右将军，并开府如三公，合为六府，皆参选举。李傕等各欲用其所举，若一为之，便愤愤喜怒，主者患之，乃以次第用其所举，先从傕起，汜次之，稠次之，三公所举终不见用。河西四郡已去凉州致远，隔以河寇，上书求别至州。六月丙子，诏以陈留、邯郸、商为雍州刺史，典治之。丁丑，京师地震，戊寅又震，已有会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壬子，太尉朱俊免。戊午，以太常杨彪为太尉，录尚书事。甲子，以镇南将军杨定为安西将军，开府如三公。自四月不雨至于四月，谷一斛值钱五十万，长安中人相识。帝令侍御史侯问出太仓米豆，为贫人作糜，饿死者如故。帝以领赋不食，取米豆各五升于御前作糜，得二盆，乃杖问五十，于是悉得全计。八月，平邑羌寇属县，郭汜、樊稠等率众破之。吕布有别屯在濮阳西，曹操夜袭破之，未及还，会布至，身自搏战，自旦至日翼数十合，相持甚急。操牧人陷阵，司马陈留典韦将应募者尽当之。布弓弩乱发，矢掷如雨，为不是。谓等人曰：“鲁来十步，乃白之。”等人曰：“十步矣。”又曰：“五步乃白。”等人惧，即言：“鲁至矣。”为持戟大呼而起，所抵无不应手倒者，不重退。会日暮，操乃得隐去，拜为都尉，令长将亲兵数百人绕大帐左右。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，操得入城，烧其东门，事无反意，即战，军败。不计得操而不食，问曰：“曹操何在？”操曰：“ 乘黄马走者是也。不计乃是操而追黄马者，操突火而出，至营自立烙军，令军中簇为工具，进复攻之，与部相守百余日。蝗虫起，百姓大饿，部粮食亦尽，各隐去。九月，操还卷城，步到城市，为其县人李进所破，东屯山阳。冬十月，操至东阿，袁绍使人说操，欲使操遣家居业。操心失兖州，军食尽，将许之。程昱曰：“义者将军待临事而惧，不然何虑之不深也？夫袁绍有并天下之心，而志不能济也，将军自夺能为之下乎？将军以龙虎之位，可为之韩鹏也。今兖州虽残，尚有三城，能战之士不下万人，以将军之神武，与文若玉等收而用之，霸王之业可成也，愿将军更虑之。”操乃止。十二月，司徒淳于家霸，以卫尉赵温为司徒，录尚书事。马腾之功李傕也，刘焉二子范旦皆死。一郎河南庞熙素与燕善，乃募将燕诸孙入蜀，会天火烧城，燕喜至成都，居发备而卒。周大吏赵伟等贪燕子张温人，共上张为益州刺史。赵拜颍川护茂为刺史，张将陈弥、楼发、甘宁反，击张不胜，走入荆州。赵乃以张为益州牧，张以为为征东中郎将，率众击刘表，屯渠润。徐州牧陶谦及笃，谓别驾东海糜竺曰：“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。”谦卒，竺率州人迎备，备未敢当，曰：“袁公路尽在寿春，君可以州与之。”典农校尉下邳陈登曰：“公路骄豪，非治乱之主，今欲为使君和部计十万，上可以匡主济民，下可以割地守境，若使君不见听许，登亦未敢听使君也。”北海相孔融谓备曰：“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也？冢中枯骨，何足介意？今日之事，百姓与能，天与不取，悔不可追。”北遂领徐州。初，太傅马密堤与赵齐举奉使至寿春，其守志不挠，袁术惮之。密堤颇有求于术，术亲侮之。从密堤借节示之，因夺不还。调军中十余人，使促避之。密堤从术求去，术留不遣，又欲逼为军师。密堤病其失节，呕血而死。初，孙坚取钱塘吴氏，生四男，策权义匡及一女。坚从军于外，留家寿春。策年十余岁，以交结之名。 书人周瑜与策同年，亦应答速成。闻策声问，自书来造焉，便推结分好，劝策喜居书，策从之。余乃推道旁大宅与策，升堂拜母，有无通共。及今死，策年十七，还葬曲阿。以乃渡江，居江都，及那豪俊有复仇之志。丹阳太守会稽周新与袁术相晤，术上策就吴景领丹阳太守，攻心夺其郡，以策从兄奔为丹阳都尉。策以母弟托广陵张宏，竟到寿春见袁术，涕泣言曰：“王父昔从长沙入讨董卓，与明史君会于南阳，同盟结好，不幸遇难，勋业不忠。策感为先人救恩，欲自平结，愿明史君垂察其诚。”术甚奇之，然未肯还其父兵。谓策曰：“孤用贵舅为丹阳太守，贤从鄱阳为都尉，彼精兵之地，可还依赵牧。”策遂与汝南吕范及族人孙和迎其母一曲阿，依旧事因缘赵牧得数百人，而为京县大帅祖郎所袭，机智微待。于是复往见术，术以兼余兵千余人还策，表拜怀义校尉。策其事有罪，逃入术营，隐于内疚。策指使人就斩之，弃义术谢。术曰：“兵人好叛，当共击之，何谓谢也？”由是军中亦未惮之。术初许以策为九江太守，以而更用丹阳陈纪。后术欲攻徐州，从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，康不与，术大怒，遣策攻康，谓曰：“前错用陈纪，每恨本意不遂，今若得康，庐江真轻有也。”策攻康，拔之。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，策亦失望。侍御史刘繇代之弟也，素有盛名，诏书用为扬州刺史。周就至寿春，术以拒之。繇欲南渡江，吴景孙奔迎至曲阿，即策攻庐江。繇闻之，以景奔本术所至，俱为元孙所并，遂构嫌隙，破逐景奔。景奔退屯溧阳，繇遣将樊能于弥屯横江，张英屯当利口以拒之。术乃自用故吏惠渠为扬州刺史，以景为都军中郎将，与奔共将兵及英等。二年春正月癸丑，赦天下。曹操败吕布于定陶，赵即拜袁绍为右将军。董卓初死，三府民赏数十万户，李傕等放兵劫掠，加以积谨，二年间民相食略尽。李傕郭汜樊稠各相与金公争权，欲斗者硕矣。 假许没以大体责之，虽内不能善，外相含容。樊稠之击马腾韩遂也，李立战不甚利，稠斥之曰：“人欲解汝复头，何敢如此？我不能斩青也。”即腾遂败走，稠追至陈仓，遂与稠曰：“本所争者，非私怨王家事耳，与足下周礼人与相与善与而别，乃具却计，前接马，交臂相加，共与良久而别。”君还，李立告绝。韩樊交马语，不知所道，意爱甚密，绝亦以仇勇而得众，计之。仇欲将兵东出关，从绝所一兵。二月，绝请仇会议，便于作杀仇。由是诸将转相一二。绝朔设酒请郭汜或刘汜止宿，汜妻恐汜爱绝婢妾，死犹以见之，会绝送馈，其以尺为药，替以示汜曰：“一妻不两雄，我故疑将军信李公也。”他日绝复请汜，饮大醉，汜疑其有毒，缴粪之饮之，于是各置兵相攻矣。帝使侍中尚书何绝汜，绝汜不从。汜谋迎帝幸其迎，夜有亡者告绝。三月丙寅，绝使兄子先将数千兵围攻，以车三乘迎帝。太尉杨彪曰：“自古帝王无在人家者，诸君举事奈何如是？”先曰：“将军既定矣。”于是群臣不从圣谕已出，兵即入殿中，掠宫人御物。帝至绝营，绝又喜御府金帛至其营，遂放火烧宫殿官府民居西晋。帝复使公卿和绝嗣，嗣留杨彪及司空张喜、尚书王龙、光禄勋刘渊、卫尉侍孙瑞、太仆韩荣、廷尉宣潘、大鸿胪荣和、大司农朱俊、江作大将梁绍、屯骑校尉江勋等于其营以为质。朱俊愤懑发病死。夏四月甲子，立贵人琅琊服氏为皇后，以后父侍中完为执金吾。郭汜享公卿，一公李绝。杨彪曰：“群臣共斗，一人结天子，一人治公卿，可行乎？”汜怒，欲手刃之。彪曰：“卿上不奉国家，吾岂求生也？”中郎将杨密固谏，汜乃止。绝召羌胡数千人，先以御物增财与之，许以宫人妇女，欲令攻郭汜。汜因与绝党中郎将张苞等谋攻绝。丙申，汜将兵夜攻绝门，使及地连围中，又灌绝左耳。苞等烧屋，火不燃。杨奉于外拒汜，汜兵退，苞等因将所领兵归汜。是日，绝父遗剩余姓北屋，使校尉兼屋门，内外隔绝， 侍臣皆有饥色。帝求米五斗，牛骨五具，以赐左右。爵曰：“朝不赏饭，何用米为？”乃以臭牛骨与之。帝大怒，欲诘责之。侍中杨琦谏曰：“爵自知所犯悖逆，欲转车驾，幸池阳黄白城，臣愿陛下忍之。”帝乃止。司徒赵温与爵书曰：“公前屠献王城，杀戮大臣，今征睚眦之隙，已成千军之仇。朝廷欲令和解，诏命不行，而复欲转胜于黄白城，此诚老夫所不解也。余意一为过，再为赦，三而弗改，灭其顶凶，不如早共和解。”爵大怒，欲杀温。其弟应见之，数日乃止。爵信巫袭压胜之术，常以三生辞董卓于省门外，每对帝或言明陛下，或言明帝，为帝说郭汜无状，帝亦随其意应答之。爵喜，自谓良德天子欢心也。闰月己卯，帝使谒者仆射皇甫立和爵嗣，立先议嗣，嗣从命，又议爵，爵不肯，曰：“郭多盗马鲁耳，何敢欲与吾等耶？必诛之。君官无方略示众，足办郭多否耶？郭多又节制公卿，所为如是，而君苟欲左右之也。”立曰：“近者董公之强，将军所知也。吕布受恩而反图之，思虚之间身首异处，此有勇而无谋也。今将军身为上将，贺国宠荣，似至公卿而将军协主，谁轻重乎？张继与似有谋，杨奉白波贼帅耳，犹知将军所为非是，将军虽宠之，犹不为用也。”爵呵之，令出。立出，一省门，白爵不肯奉诏，此语不顺。帝恐爵闻之，即令立去。爵遣虎贲王昌呼，欲杀之。昌之立中止，纵令去，还答爵，言追之不及。辛巳，以车骑将军李爵为大司马，在三公之右。吕布将薛兰、李丰屯聚也，曹操攻之，布救兰等，不胜而走。操遂斩兰等，操军胜势，以陶谦已死，遂欲取徐州，还乃定步。荀彧曰：“昔高祖保关中，光武聚河内，皆深根固本以治天下，进足以胜敌，退足以坚守，故虽有困败而终继大业。将军本以兖州守势平山东之难，百姓无不归心悦服，且何己天下之要地也，今虽残坏，犹亦以自保，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，不可以不先定。今已破李丰、薛兰，若分兵东击陈宫，宫必不敢西顾，以其剑收熟脉，约时蓄骨，一举而不可破也。破布，然后南截扬州， 共讨袁术，以临淮泗。若舍不而东，多留兵则不足用，少留兵则民皆保城，不得巧采，不乘虚扣报，民心亦危，唯真诚范魏可全，其余非己之有，是无兖州也。若徐州不定，将军当安所归乎？且陶谦虽死，徐州未易亡也。彼乘往年之败，将聚而结亲，相为表里。今东方皆已收麦，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。攻之不拔，略之无获，不出十日，则十万之众未战而先自困耳。潜讨徐州，威伐实行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，必人自为首，无降心，就能破之，尚不可有也。服事故有弃此取彼者，以大易小可也，以安易危可也，全一时之事，不患本之不顾可也。今三者莫立，为将军孰虑之？操乃止。部复从东民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，操兵皆出收麦，在者不能千人，屯营不顾。屯西有大堤，其南树木幽深，操引兵堤里，出半兵堤外，不易进，乃令清兵挑战，既合，伏兵乃西城堤，部骑并追，大破之，追至其营而还。部夜走，操复攻拔定陶，分兵平诸县。部东奔刘备，张邈从部，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。部初见备，甚尊敬之，谓备曰：“我与卿同边地人也。”部见关东起兵，欲诛董卓，部杀卓东出，关东诸将无安部者，皆欲杀部耳。请备于帐中，坐副床上，令副相拜，浊酒印祀，名备为帝。备见部语言无常，外然之而内不悦。李傕、郭汜相攻连月，死者以万数。六月，傕将杨凤谋杀傕，事泄，遂将兵叛傕，傕众稍衰。庚午，镇东将军张济自陕至，欲和傕汜，迁盛于全姓弘农，帝一思旧经，遣使宣谕，使返，赐傕许和，欲置其爱子。傕妻爱其男，和计未定，而羌胡朔来窥省门，曰：“天子在此中也，李将军许我宫人，今皆何在？”帝唤之，使侍中刘爱为宣义将军贾诩曰：“卿前奉职宫中，故仍生荣宠，今羌胡满路，疑思方略。”许乃召羌胡大帅印祀之，许以封赏，羌胡皆隐去，觉由此单弱。于是复有言和解之计者，傕乃从之，各以女为质。秋七月甲子，车驾出宣平门，当渡桥，四兵数百人遮桥曰：“此天子非也。”车不得前，傕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剩余车前，兵欲交， 侍中刘爱大呼曰：“是天子也！”使侍中扬旗，高举车围。帝曰：“诸君何敢破禁至尊也？”四兵乃却。既渡桥，侍众皆称万岁。夜到霸陵，从者皆击。张继、傅己各有疵，决出屯池阳。丙寅，以张继为骠骑将军，开府如三公；郭汜为车骑将军，杨定为后将军，杨奉为兴义将军，皆封列侯。又以故牛府不屈董承为安吉将军。郭汜欲令车驾姓高陵，公卿及季以为一姓弘农，大会议之不决。帝遣使欲祀曰：“弘农进郊庙，勿有疑也。”祀不从。帝遂终日不食。祀闻之曰：“可且姓晋县。”八月甲辰，车驾姓新丰。丙子，郭汜复谋携弟还都梅，侍中重疾知之，密告杨定、董承、杨奉领会新丰。郭汜自知谋泄，乃弃军入南山。曹操为雍丘，张邈亦袁术求救，未至，为其下所杀。冬十月，以曹操为兖州牧。戊戌，郭汜党下狱高硕等谋挟剩余西行，侍中邓艾见火起不止，请帝出幸一营以避火。杨定、董承将兵迎天子，姓杨奉迎。夏玉等勒兵欲止剩余，杨定、杨奉力战破之，乃得出。人引行性化阴。宁吉将军段威据福玉及公卿以下资处，与上幸其营。威与杨定有隙，定党重吉左陵，言威欲反。太尉杨彪、司徒赵温、侍中刘爱、尚书梁绍皆曰：“段威不反，臣等敢以死保。”董承、杨定携弘农都邮，令言郭汜来在威营，帝疑之，乃路赐于道南。丁未，杨奉、董承、杨定将功威，使重吉左陵，请帝为诏。帝曰：“威罪未著，奉等攻之，而欲令朕有诏耶？”即故请。至夜半，由府听。奉等乃折攻威营，十余日不下。为公己御膳，领膳百官，无有二意。诏使侍中上书告谕定等，令与威和解。定等奉诏还营。李傕、郭汜毁令车驾东，闻定功威，相招共救之，因欲结地而西。杨定闻傕汜至，欲还蓝田，为汜所遮。单骑往走荆州，张继与杨奉、董承不相平，乃复与傕汜和。十二月，帝幸弘农，张继、李傕、郭汜共追剩余，大战于弘农东涧，承奉军败，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，弃御物、符册、典籍，略无所疑。舍生校尉居俊披窗坠马，爵位左右曰：“ 尚可活否？郡骂之曰：汝等凶逆，逼劫天子，使公卿被害，宫人流离，乱臣贼子，未有如此也。决乃杀之。人参，帝禄赐曹阳。程凤乃决决等与联合，而密遣舰使至河东，招顾白波帅、李乐、韩先、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，并率其众数千骑来，与程凤共击决等，大破之，斩首数千级。于是董承等以新破决等，可复东引。庚申，车驾发东。董承、李乐为胜于胡才、杨凤、韩先、匈奴右贤王于后为惧，决等复来战，凤等大败，死者甚于东涧。光禄邓渊、廷尉宣潘、少府田芬、大司农张毅皆死。司徒赵温、太常王将、卫尉周忠、司隶校尉管和为爵所遮，欲杀之。贾诩曰：此皆大臣，请奈何害之？乃止。李乐曰：是极矣，陛下宜御马。上曰：不可舍百官而去，此何辜哉？兵相连坠四十里，方得至陕，乃结营自守。时残破之余，虎贲羽林不满百人，决四兵绕营叫呼，力士失色，各有分散之意。李乐惧，欲令车驾御船过砥柱出孟津。杨彪以为河道险难，非万乘所宜乘，乃使李乐夜渡，前据船，举火为应，上与公卿不出营。皇后兄福德、福厚一手携绢十匹。董承使符节令孙辉从人间斫之，杀旁侍者，血溅后衣。河岸高十余丈，不得下，乃以绢为辇，使人居前覆地，与解匍匐而下，或从上自投，官则皆坏。既至河边，士卒争覆舟，董承、李乐以戈击之，手指于舟中可居。帝乃御船，同济者皇后及杨彪以下才数十人，其宫女及吏民不得渡者，皆为兵所掠夺，衣服俱尽，发亦被劫，冻死者不可生计。卫尉是孙瑞为爵所杀。爵见河北有火，遣计后之。事见上渡河，呼曰：汝等将天子去也。董承俱射之，以备为慢。既到大洋，幸李乐营。河内太守张扬使数千人赴米来共享，以害地狱牛车，幸安逸。河东太守王毅奉献绵薄，悉赴公卿以下，封邑为列侯，拜胡才为征东将军，张扬为安国将军，皆假节开府。其累弼群帅竟求拜职，刻印不己，至乃以追化之。剩余居吉离中，门户无关闭，天子与群臣会，兵士伏离上官，互相镇压以为笑。帝又遣太仆韩荣至弘农 与觉寺等联合，觉乃放遣公卿百官，颇归所掠工人及剩余弃服，已而粮谷尽，工人皆食菜果。乙卯，张扬自野王来朝，某以剩余还洛阳，诸将不听，杨复还野王。是时，长安城恐四十余日，强者四散，累者相食。二三年间，关中无复人迹。沮授说袁绍曰：“将军累夜台府，事迹忠义，今朝廷剥月，宗庙残毁，管诸州郡虽外托一兵，内实相图，未有幽存社稷恤民之意。今州域粗定，兵强势富，西营大驾，急攻邺都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蓄士马以讨不停，谁能御之？”颍川郭图淳于琼曰：“汉室凌迟，为日久矣，今欲兴之，不亦难乎？且英雄并起，各据州郡，连徒聚众，动有万计。所谓秦失其路，先得者望。今迎天子自尽，动者表闻，从之则权倾，为之则俱命，非计之善者也。”授曰：“今迎朝廷，于义为德，于时为宜，若不早定，必有先知者矣。”绍不从。初，丹阳朱志常为孙坚校尉，见袁术正德不利，劝孙策归取江东。时吴景攻樊能、张英等，遂于不克。策说术曰：“家有旧恩在东，愿助旧讨横江。横江拔，因投本土赵牧，可得三万兵，以佐明使君定天下。”术知其恨，而以刘繇据曲阿，王朗在会稽，伪策未必能定，乃许之。表策为折冲校尉，将兵千余人，计数十匹，行收兵，必至溧阳，众五六千。时周瑜从父上为丹阳太守，于将兵迎之，仍助以资粮。策大喜曰：“吾得卿邪也。”进攻横江当立，皆拔之，樊能、张英败走。策渡江转斗，所向皆破，莫敢当其锋者。百姓闻孙郎至，皆失魂魄。长吏韦成郭窜伏山草，即策至，军士奉令，不敢掳掠，鸡犬菜如一无所犯，民乃大悦，竟以牛酒烙军。策为人美姿言，能笑语，阔达听受，善于用人，是以市民见者莫不尽心，乐为至死。策攻刘繇牛主营，进得底阁梁谷占据。使彭丞相薛礼下邳相丹阳泽荣依繇为盟主，礼据秣陵城，荣屯县南，策皆击破之。又破繇别将于梅陵，转攻胡蜀、江城，皆下之。晋击繇于曲阿。繇同郡太史慈时自东来，来省游，会策至，或劝繇可以辞为大将。繇曰：“我若用子义，徐子将不当笑我耶？ 但使词真是轻重，使独与一计促预测于神庭，策从计十三，皆今旧将辽西韩当零陵黄盖备也。辞变前斗，正与策对，策赐辞马，而懒得辞向上手戟，辞亦得策兜谋，会两家兵计并各来赴，于是解散。姚与策战，兵败，走丹徒，策入曲阿，烙赐将士，发恩布令，告谕诸县，其刘尧、泽荣等故乡不屈来降守者，一无所问，乐从军者一身行，复除门户，不乐者不强。旬日之间，四面云集，得宪兵二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威震江东。丙辰，袁术表策行舔寇将军，策将吕范言于策曰：今将军事业日大，势众日盛，而纲纪犹有不整者，范愿暂领都督、左将军不分之。策曰：子恒既是大夫，家手下已有大众，立功于外，岂宜复屈小职，指军中细事乎？范曰：不然，仅舍本土而托将军者，非为妻子也，欲计事务也。譬由同舟涉海，一事不劳，即俱受其败，此亦犯忌，非但将军也。策笑，无以答。范出，便试钩，着裤袭，执鞭亦阁下起事，自称领都督。策乃受传，委以重事。由是军中肃穆，威进大行。策以张宏为正义校尉，彭城张昭为长史，常令一人居守，一人从征讨，及广陵秦松、陈端等亦参与谋谋。策代昭以师友之礼，文武之事一以委昭。昭美得北方士大夫叔叔，转归美于昭。策闻之，欢笑曰：喜管子象棋，一则重辅，二则重辅，而桓公为霸者宗，今子不贤，我能用之，其功名独不在我乎？袁术以从弟印为丹阳太守，周上周瑜皆还寿春。刘尧自丹徒将奔会稽，许绍曰：会稽富食，策之所贪，且穷在海隅，不可亡也，不如豫章，北连豫壤，西接荆州，若收合利民，遣使贡献，与曹衍周相闻，虽有袁公路隔在其间，其人豺狼，不能久也。足下受亡命，孟得景生，必相救济。尧从之。初，陶谦以泽荣为下邳相，使都广陵、下邳、彭城粮运。荣遂断三郡委书以自入，大起浮屠祠，客人诵读佛经，招致庞郡好佛者至五千余户。每遇佛，则多设饮食，不习于路，经数十里，费以聚义祭。及曹操击破陶谦，许土不安，荣乃将男女万口走广陵。广陵太守赵玉代以宾礼，先是 横丞相薛礼为陶谦所逼，屯秣陵，荣立广陵资获，遂乘酒酣杀欲，放兵大掠，引过江一里，继而复杀之。刘繇使豫章太守朱浩攻袁术所用太守诸葛玄，玄退保西城。吉繇溯江西上，驻于彭泽，使荣助号攻玄。许绍谓繇曰：“泽荣出军，不顾名义者也。”朱文明喜推诚以信人，更使密防之。荣道果诈杀号，带领郡士。繇进讨荣，荣败走入山，为民所杀。诏以前太傅院华歆为豫章太守。丹阳都尉朱质逐吴郡太守许贡而据其郡，贡南依山贼严白虎。张超在雍州，曹操为之急，超曰：“为臧洪当来救吴。”众曰：“袁曹方睦，洪为袁所表用，必不败好以招祸。”超曰：“子元天下义士，终不背本，但恐见志强力，不相及耳。”洪实为东郡太守，图显豪气，从少请兵，将赴其难，少不与，请自率所领以行，亦不许。雍丘遂溃，张超自杀，操夷其三族。洪由是怨少，绝不与通，少兴兵为之，历年不下。少令洪一人陈琳以书谕之，洪复书曰：“仆小人也，本乏智用，终因行义，蒙主人清盖，恩深愤厚，遂窃大周，宁乐今日自还接任乎？当受任之初，自谓究竟大事，共尊王室，岂误本州被侵，郡将构恶，请师见惧，辞行被拘，使洪故君遂至沦灭，区区危节无所获身，岂得复权交友之道，重窥忠孝之名乎？死所以忍悲挥戈，收泪告绝，行以恐张，足下妖力于境外，臧洪投命于君亲，吾子脱身于盟主，臧洪侧名于长安，子为于身死而明灭，仆亦孝子生而无闻焉。”少见洪书，知无祥意，增兵急攻，城中粮谷已尽，外无强救，洪自夺必不免。呼将吏市民谓曰：“袁氏无道，所图不轨，且不救洪郡将，洪于大义，不得不死。念诸君无事空遇此祸，可先成未败，将妻子出。”皆垂泣曰：“明府与袁氏本无怨隙，今为本朝郡将之故，自致残困，吏民何忍，当舍明府去也。”初上绝属主金角，后无可复食者，主不起内储米三升，请稍以为沾粥。洪叹曰：“何能独甘此也？”始作薄糜，遍班示众，又杀其爱妾以祀将士，将士咸流涕， 无能仰视者，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，莫有离叛者。丞相升职弘，少大会诸将见弘，谓曰：“臧弘何相负若此？今日弗位。”弘据地嗔目曰：“朱元是汉，四世武功，可谓受恩。今王室衰弱，无服役之意，欲因忌讳，希冀非望，多杀忠良，以立奸威。”弘亲见呼张陈留为兄，则弘辅君亦宜为弟，同共戮力，为国除害，乃何庸众官人屠灭。弘昔历烈，不能推任，为天下报仇，何谓服乎？少本爱弘，意欲令屈服，原之。见弘辞怯，指终不为己用，乃杀之。弘一人陈荣，少亲慕弘，实在少作，岂谓少曰：“将军举大事，欲为天下除暴，而先诛忠义，岂合天意？”臧弘发举为郡将，奈何杀之？少惭，使人牵出，谓曰：“汝非臧弘仇，空负尔为。”荣故曰：“仁义岂有常？导之则君子，背之则小人。今日宁与臧弘同日而死，不与将军同日而生也。”遂复见杀，在座无不叹息，且相谓曰：“如何一日杀二烈士？”公孙瓒既杀刘虞，尽有幽州之地，志气亦盛，视其财力不恤百姓，既过妄善，睚眦必报。衣冠善事，名在其右者，必以法害之；有才秀者，必易困使在穷苦之地。或问其故，赞曰：“衣冠皆自以职分当贵，不屑人会，故所宠爱，累多商贩庸儿，与为兄弟，或结婚姻，所在亲报，百姓怨之。”刘虞从事渔阳鲜鱼府等，合率周兵与共报仇，以燕国颜柔素有恩信，推为乌桓司马。柔招诱胡汉数万人，与赞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路北，斩丹等四千余级。乌桓稍亡，亦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，随府南营于子河，与袁绍将屈义合兵十万共攻赞，破赞于鲍丘，斩首二万余级。于是代郡、广阳、上谷、右北平各杀赞所置长吏，复与鲜鱼府刘和兵合，赞军屡败。先是有童谣曰：“燕南垂，赵北济，中央不合，大如利，唯有此中可避世。”赞自谓义弟当之，遂喜振义，为为欠石崇，于嵌里筑京，皆高五六丈，围楼其上，中嵌为京，特高十丈，自居焉。以铁为门，斥去左右，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门，专与姬妾居。其文部书记皆集而上之， 令妇人习为大声，使闻数百步，以传宣教令。疏远宾客无所亲信，谋臣猛将稍稍乖散。自此之后，悉复攻战。或问其故，赞曰：“我西驱叛胡于塞表，扫黄巾于孟津，当此之时，为天下指挥可定。至于今日兵革方始，观此非我所决，不如休兵立更，以救凶年。兵法百楼不攻，今无诸营，楼橹数十重，击鼓300万斛，食尽此鼓，足以待天下之事矣。”南单于于弗罗死，帝忽除权力，居于平阳。